令人。 家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、夫妻、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干贝，鹿耳鞭。嚯，这么些好吃的呢。好吃是好吃，可也不能一次吃好几十斤，那样也撑得怪难受的。其实这个吃啊，得吃出健康来啊，一次不能吃那么些的肉类，稍微吃点素也挺健康的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说起这个吃来了，这可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挺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您看咱们平时说话交流，很多的说法词汇都跟这个吃有关系，习惯用语啊。您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说这个谋生叫什么，叫糊口，工作叫饭碗，靠积蓄过日子叫吃老本，混得开叫吃得开，女孩漂亮叫秀色可餐，受偏爱照顾叫吃小灶，不管别人那叫吃独食，没人理会叫吃闭门羹，有苦难言叫吃哑巴亏，嫉妒呢叫吃醋，收入少了叫吃不饱，负担太重叫吃不消，犹豫不决叫吃不准，干不成叫干什么吃的，负不起责任叫吃不了，兜着走。您听听，哪哪都跟这吃脱不开干系。今儿个爱家小区的小何一家呀，也对吃展开了一场讨论。 哎，佳佳，今天咱们吃什么呀？ 每天下班第一句话，你就不会说点别的啊？能不能换一句啊？ 换一句？啊，好吧，佳佳，今天你给咱儿子做什么好吃的了？ 嘿，我说你还想沾儿子的光呢？换我还没放学呢。 哎，今儿怎么这么晚啊？ 说是学校搞劳动实践活动，学做菜呢。 嘿，那感情好，这说不定啊，待会儿还能带点那个劳动果实呢。 你怎么三句话都离不开吃啊？ 咱们这不是饿了吗？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 儿子，辛苦了，妈妈这就先给你煮个鸡蛋补补。 嗯，不用了，老师啊，已经给过了。 啊？什么情况？ 今天的菜我给炒糊了，零分。 哟，儿子，你这做的什么菜呀？ 关公战秦琼。 这是什么菜啊？ 关公是红脸，秦琼是黄脸，关公战秦琼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呗。 好一个关公战秦琼啊，这创意也能得100分。不过我还见过奇怪的菜名，有一回我跟朋友吃饭去，点一道菜叫母子相会，端上来一看，好，您猜什么？凉拌黄豆和豆芽儿，还有一道菜叫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哎，一首歌名，您猜这是什么呀？红烧猪蹄儿，边上呢放了点香菜，还有一道菜叫波黑战争，我觉着挺奇怪的，一问才知道啊，就是菠菜炒黑木耳。这个餐馆怎么会在这个菜名上下这么大功夫呢？还不是因为有那么多喜欢吃的客人吗？现在啊，咱们就来欣赏高英培、范振钰合说的这段相声，叫《论吃》。这里头啊，高英培就讽刺了一位三句话离不开吃的人。 我专门能用吃，不管怎么问，问什么话，我都能用吃回答他。 你说这个人家问你话你都有吃字，我还真不老相信的。 你不相信你可以在这问我呀。 那好，注意啊。 哎， 我要问了啊。 问吧。 啊，英培同志 吃了吗您呢？ 哎，吃。我哪一就吃了吧您呢？ 客气话。 客气话。 客气话。 客气话见面问好。 我这也是客气话，我这句客气话是最科学了。 嗯，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，在哪儿都可以问，见着面吃了吗您呢？哎，客气话。 嗯， 一问就这吃了吗您，哪儿都能用。 是啊， 除了厕所以外。

都说大蒜是个宝，常吃身体好，可是这欢欢呢偏偏就不喜欢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蒜有味儿吧，吃完了是吧。大蒜产地在西亚和中亚，从这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呢，把大蒜带回了咱们国家，安家落户，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个大蒜呢虽然是好东西，但是呢也有不适应的人群。那位说这又不是药，还有不适应人群？有啊，您像这个肝病患者、非细菌性腹泻的人和眼病患者就不适合吃太多的大蒜。我这也是听人家营养专家说的啊，您要想探个究竟，您上网再查查去。不过在平时啊，适当的吃点大蒜对身体绝对是有好处的。可是这个欢欢怎么都不肯吃，这怎么办呢？ 欢欢，你看啊，咱们今儿啊吃炸酱面，再配上几瓣大蒜，多过瘾呐！ 我才不吃呢，上次就吃了那么一小口，我同桌一天都不爱搭理我。 至于吗？不就味儿点吗？这吃大蒜还能防感冒呢。 这有什么科学根据吗？ 这科学根据我倒不知道，但你想啊，你要是吃了大蒜，别人嫌你有味儿，就会不愿意接近你。这感冒病毒呢，当然也就离你远远的了。 那要是我同学也吃大蒜了呢？ 那你们就正好是臭味相投，惺惺相惜了呗。 一边挤一边挤啊，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？欢欢，你不就是怕吃完大蒜有味儿吗？没事儿，待会儿妈给你热一杯牛奶，喝完了就没味儿了。 那好吧，我也吃两瓣大蒜解解毒。 哎，其实啊，平时吃点大蒜挺好的，只要别在公共场合发挥余味就行。 没错，这马三立有段单口相声就叫吃蒜，这里面就有个吃蒜犯了众怒的，咱们呀这就来听听。咱吃完蒜只要不像他就行。 有一位啊爱吃蒜，去爱吃蒜，蒜可是好东西啊，吃蒜是好东西啊，蒜又杀菌呢又消毒，你吃肉食啊吃鱼类的应当的哎吃点蒜。这蒜这东西还可气是这样，你比如说咱们没吃蒜，这儿有一头蒜，咱们拿过来剥开了拿着蒜瓣闻闻，不难闻是吧，一点儿不难闻，非得怎么就难闻了呢？这个蒜非得你呀、啊、喝不吃饺子是吃炸酱面，你这嘎嘎嘎吃了，你吃完了待会儿歇了一会儿，两碗茶也下去了，热气儿把这蒜味也碰上来了。这时候谁要闻着这个味儿啊，实在受不了，钻鼻子，真受不了。有一位爱吃蒜，他爱吃蒜倒不要紧，说你爱吃啊，说今儿个我没有事，喝不咱们公休是吧，吃了蒜了，吃完了怎么办呢？开花溜溜公园玩会儿，把这蒜味去去，别讨厌。有舞会尽量少吃蒜。谁跟你跳啊？谁长那别扭啊？它不是味儿啊，不是味儿，是会场上尽量开会啊，什么这个学习啊讨论会尽量，只要有知道别吃蒜，尽量别吃蒜，那个味儿实在受不了。这蒜其实好东西，自己在不压胃难闻得很，尤其在剧场里头，谁不认得谁，买了票看戏，呵，真讨厌的。哎妈，有一位天天吃蒜，这位这模样长得比我还可气。本来长这模样就一点人缘没有，挺大的个子，去黑冲紫的脑袋，脑袋瓜子这么大个儿，眼角耷拉着，挺大的厚嘴唇，又喝酒又爱吃蒜。他吃蒜还不是一半，不是两半，一吃就得一头蒜，这么大大头一头蒜都吃了，嚼完了一喝热茶，砰来搁这嘴这味儿，说话呀嘴又爱拉拉哈拉的，上剧场啊看戏去，买票了看戏了，往这儿一坐，挺大的个儿，脑袋瓜子挺大个儿，去黑的脑袋，喘气又粗，蒜味又大，还爱叫好。爱叫好呢，这不叫好，这蒜味还出来还小点，这一叫好呢，这蒜随着好呢，呼这呼的这个蒜味更大，叫好这个味儿还难听， 大哑巴嗓子，嗓音还不脆声，吼吼，这一叫这热气的范儿呼往前一喷。和在他前排子坐着呢，在他头上他是戏园子嘛，一排一排的嘛，他坐在正当间第三次排上，头上呢这正坐着俩，正坐俩女的，这二位女士啊等在他头上也这看戏，哎，这戏挺好，正瞧着带劲儿呢，他好叫好好好一叫好的热气，这个蒜味把这二位给熏的。这位小姐挺漂亮，穿着挺阔，身上也挺香，就闻着这不是味儿，死耗子味儿。一回头啊，一瞧啊，后头的味儿，再一听个叫好，好，一叫好的蒜味儿啊，噎得慌。这位气的，这二位坐着心说：“你说怎么办呢？挪挪地方吗？这是对号入座，对号的不能挪。你说走吧，六毛钱的票钱花着，俩座呢一块二，这戏又挺好，又舍不得走，气坏了。他是一句跟一句叫好，怎么办呢？气急了，回头看看他，拿着手绢，人家直堵鼻子，回头看看他。”这一看他呢，哇，他没了，大黑脑瓜子，你瞧，一看他，哇，纽扣也扣上了，好，这一美了更就好了，人越看他呢，活他越高兴，好，不该叫好也叫好了。这二位一瞧实在受不了了，这位啊一打开皮包，把小皮包里拿出一块什么呢，刘兰香胶皮糖口香糖，拿着刘兰香这糖这么样用肩膀这递也不回头就给他了，递给他这刘兰香这糖，他一瞧人递给他个糖，呼高兴，赶紧接过来把纸包打开，嘎嘎嘎嘎呼就嚼了，那胶皮糖榴兰香那怎能嚼，胶皮糖搁嘴里嚼着有香味儿的吗，那不能吃，他实在吃不去，人家给了高兴啊，美了吗，实在咽不去弄口水，跟吃药一样给送下去了，吃糖吃完了更美了更高兴了，好更高兴了，把这二位气的盯到散戏时候，人家这二位啊慌了马脚，赶紧的就从太平门打边门就跑了，就走了，哎呀赶紧紧着就走了，他们盯着呢，人家站起来演员台上谢幕他都不看了，演员台上谢幕他都不看，净盯着那二位哪儿，哦，太平门那儿去了，人家出去他也跟出去了，人家拐弯他也拐弯了，人家走得快他走得快，人家走得慢他走得慢，这二位回头看他还跟着，回头看他还是跟着，嚯，更走得更快了，更精神了，美了吗？把这二位气坏了，回头问问，哎，你老跟着我干嘛？他乐了，跟着干嘛？你们二位不是很喜欢我吗？还是喜欢的？哎呦，缺德鬼，那谁喜欢你啊？不喜欢你，你给我口香糖，哎，我给你口香糖，我嫌你嘴臭，嗨，嫌他嘴臭啊。 刚刚咱们听到的这个单口相声啊，是马三立说的吃蒜。这个大蒜呢，甭管怎么说也是个配菜。咱们中国这八大菜系，通过焖炖溜熬煎炒烹炸各种的烹饪方法，为这个美食家们呢奉献了无数的美味。不过这个做菜呀，还不像穿衣服，可以随意的混搭。您听听情景喜剧《武林外传》里头这个品菜大会上，这些混搭的菜品能有人敢吃吗？ 同福客栈品菜大会正式开始， 这回有吃的了， 都做好了，哎呀美的很美的很。 先说凉菜， 第一道麻辣鱼鳞。 鱼鳞能吃吗？ 能吗？ 尝尝啊，细细品啊。 好像有点腥。 腥就对了，不光腥，而且辣。辣中带甜，甜中带苦，苦中透着辣，辣中还有点腥，多种味道混合在一起，意犹未尽。 下一道， 就酿萝卜皮儿。 萝卜皮儿就酿， 这些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萝卜皮啊，它包含着竹叶青的醇美和萝卜皮自身的飘香，两种香味混合在一起，天才之作呀！ 你别老夸我，我会骄傲的啊。 下一道是热菜，红烧胖大海。 胖大海红烧？ 当然能红烧了，你看这颜色多好啊！最好是加点葱花，嫩绿的葱花加上鲜红的胖大海，活生生一出西厢记呀！ 这是西厢记了？ 啊，对， 红配绿一台戏， 那台戏啊！ 下一道，酥炸小黄瓜。 小黄瓜，酥炸。 下一道是炭烤母猪蹄。 哎，等等，为啥是母猪蹄不是公猪蹄？公猪蹄它烤不熟啊！下一道， 清蒸黄花鱼。 这道菜对面有的 名同菜不同， 就是、 他们蒸鱼都拿清水蒸，咱是拿汤水蒸。 汤水。 这么多年做饭剩的菜汤我都没舍得扔，留到现在，用它熬成一锅浓浓的菜汤，用它蒸出的鱼，那才是入味七分，千锤百炼。 另外三分呢？ 三分在这儿呢，汤水蛋花汤。 嗯嗯、 上甜品。 甜品，冰糖飞霞，鼓掌。 很好，到底很。你们吃吧。吃呀、 啊！吃！ 战堂，来来来，拿个玉蹄儿。希望你吃了之后牛筋冲天，干起活来就头牛都拉不回来。 要的就是拉不回来。 咋回事？ 我弄辆牛车在官道上一堵，官差来了也拿我没办法。 为啥要堵官道？ 这你就甭管了，你把租车的钱给我。我保准能给你拉回100个客人来。 上楼拿钱。你们吃，不许浪费。 这就是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里头同福客栈的品菜大会。虽然菜组合的有点诡异，但至少啊，真材实料。不像有一次小何去这个外地玩，在一家小面馆点了一份牛拉面。这牛拉面上来之后，嘿，这碗里一片肉都没有，赶紧的把店主叫过来理论。结果人家店主说呀，做面条这师傅姓牛。好了，聊到这儿啊，今天上半期的快乐合家欢先到这儿。韩健要送给您一首品冠演唱的歌曲，叫《美味关系》，一会儿见。 嘿，闭上眼睛不会迷路，是你的温度，你的默契我都清楚，吃你的苦都很幸福，拥抱的我们就是蝴蝶，捕捉爱情的香味，没发现夕阳悄悄地在祝福。爱是否唯一，这种事情不必怀疑，相遇不停，神经手心，温暖滋润给了我生命，连悲伤都不怕的我们，还有什么走不过，心里面坚定着一句感动。爱上美味的关系，你我的故事不悔，你的爱不值，只要用心坚持，酸甜苦辣我们一起尝试，像一路这样扶持，你小小手指是给我温暖的快乐，嫁给我好吗，亲爱的天使。